说什么，因为太浓缩。你吃什么，他想什么，他们怎么说？你是什么，就吃什么，把情绪沾满眼窝。你吃什么，就想什么，会变成一窝。一颗一颗，因为什么吃掉的生活？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，哭过就泪雨就掉几层皮，你的可笑你的种子表记，一颗一颗说了什么，快乐被你浑浊、啊、一颗一颗你要听什么，不懂得快乐、哦、你吃什么就想什么，他们怎么说？你是什么就吃什么，把情绪沾满着我。你吃什么就想什么，会变成一窝。一颗一颗你为什么吃掉了你的生活？

健康秘方，把你放在心上，记得给你留下。 长假结束了，各大城市的房屋和租赁市场每年在这个时候也会火热起来。开年租房遭遇黑中介，不免会让人有些心塞。比如说到北京实习的河北小伙子小张呢，日前就遇到了这样一件窝心的事儿。节后他刚租了房没几天，却在元宵节那一天被扫地出门了。纵然看懂了合同上的猫腻，也是为时已晚。所以要提醒各位节后想租房的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。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，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。时时刻刻沉醉爱恨里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。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，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。长夜漫漫，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。

著名的作家苏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，他说，当工作和爱情发生冲突的时候，请选择工作，尤其女孩子更要谨记，感情当中啊，一开始彼此纯是情感需求，越到后来则越是现实需求占主导。所以如果你事业如日中天，任性也有人哄，如果你一无所成，懂事儿也是一种乏味，好好工作，这个世界给你的宠爱和你的成功指数一定会成正比的。 你给我的爱像钻石璀璨，照亮漆黑的夜晚，闭上眼就感觉你的存在，环绕着我才不怕孤单。天上的星星一定是你， 幸福，原谅我爱的

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市委工作报告指出，市第五次党代会以来，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由314.3亿元增加到508.2亿元，年均增长8.7%，财政收入由45.2亿元增加到125.3亿元，年均增长18.5%，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由28.2亿元增加到72.6亿元，年均增长17.1%，两项收入总量均居全省县级首位。在第16届全市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排名中，我市位列第48位，综合实力显著增强。对接京津步伐加快，燕郊西出口改造、京秦高速与京津对接、跨潮白河大桥、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、京唐城际铁路等一系列重大工程进展顺利，密涿高速域内段建成通车。通航机场与首都机场集团达成战略合作意向，中兴通讯北京研发中心整体迁入燕郊，与中冶、中建、北京轻轨集团等大型央企、京企开展多领域战略合作。经济通航产业园、歌华多媒体信息终端等一批与京津战略合作项目加快推进，创新驱动成效明显，累计投入工业技改资金411.7亿元，实施技改项目127个，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扶持资金6.4亿元，各类重创空间及孵化器面积达到18.4万平方米，累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53家，科技型中小企业708家，引进各类科研机构90余个，新增授权专利1597项，实施6家大集团模式，政府与企业合作建设专业园区、中美欧生态科技产业园、环北云创科学园区、前勋工程医学研究院、昆海创新研究院等重大战略平台项目加快推进，城乡建设焕发新貌，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55亿元，大力推进城乡重点工程建设，城市建成区扩大到69.3万平方米，城市化率达到63.4%，累计新建改造农村道路706条，农村垃圾实现集中处理，农村面貌改造提升，美丽乡村建设不断深入，特色小镇建设稳步实施，生态质量持续改善，累计完成造林绿化22万亩，林木覆盖率达到38.7%， VOC 排放企业全部完成治理改造，农村电代煤、气代煤工作深入实施，建成区禁煤工作扎实推进，东西市区15条公交线路、328辆清洁能源公交车投入使用，全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廊坊各县市排名首位，群众福祉显著提升，累计投入民生资金389.7亿元，农村电气化工程、市民待遇工程、幸福指数提升工程成为冲刺全面小康的新抓手，城乡低保、五保供养、残疾人救助、孤儿救助、临时救助、高龄补贴、居民基础养老金、城乡医疗保险报销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水平保持全省领先，新增就业岗位4.2万个，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控制在2%以内，村卫生室高标准建设基本完成，大学生村医逐步到位，村街慢性病防控实现全覆盖，教育、人口计生、双拥、司法等工作成效显著，受到国家表彰，文明程度普遍提高，深入推进依法治市，扎实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，全力创建省级文明城市，市镇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，百姓大舞台、彩色周末、文化下乡等活动深入开展，三河文明网网信三河成功开通，三河人民广播电台建成开播，

人的自制力还有意志力在清晨的时候是最强的，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善用每天早上的第一个小时，比如说在第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可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，比如处理最重要最棘手的事情，评估顺序，决定一天的任务，还有就是处理最需要脑力的任务。另外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，就是每天早十分钟出门，早一点到达单位，调整好心态，深呼吸，静下心来，来给自己一天的工作还有生活做一个统筹的安排。当然最后还要啰嗦一句哈，千万不要被琐碎的事物或者是娱乐所诱惑牵累，否则早晨的第一个小时宝贵的黄金时间就这样过去咯。 好久不见你穿过的形象，夹在寂寞被释放的夜晚，突如其来的感伤好心酸。最后一次相约的初衷，避开人群来来往往的目光，完整的想你一遍，再将你遗忘。想你的现在是不是和我一样？想你的未来有没有一丝遗憾？想你的过去会不会都是？勉强胡思乱想，越陷你越迷惘，正思念越痴狂，带着心去流浪，越离家没有未来的地方，没有期待就不怕迷失的方向，再也无需过度牵肠，正思念越痴狂，带不得去远方，找一个叫寂寞的天堂，卸下所有用泪水交换的行囊，再也不必暗自神伤，我再也不用苦苦闪躲爱的纠缠。 去流浪，找一个叫寂寞的

在等，我在守一个亲爱的，天长地久的感动，只给我一份承诺，爱能超越时空。 喜迎新春，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，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十号复式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。

是风吹过的痕迹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